马兆俊的这首歌《微风早晨》，接下来要听到来自 Coco 莉李玟的一首歌《偷心贼》。说到李玟呢，是位国际范儿的歌手啊，当然在海外她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而她的很多歌曲同样在当年非常火爆。今天听听看这首《偷心贼》。 I'm stuck on you，stuck on you。 你的吻像旋风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是什么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来，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你的爱，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多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yeah、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就会明白。 王力宏的歌《不可能错过你》，说到王力宏呢，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位优质偶像，这么多年都是兢兢业业做自己的音乐、自己的专辑，然后现在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啊，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会要兼顾到音乐，已经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陈倩倩的秋千》，待会儿再见。 天空里那朵云，它要飘到哪里？晃呀晃，我的心一样没法安定。想去远方，想去流浪。说到木兰，眼光闪亮，想着青春怎么样？ 秋千，想着可以摸到天。 想着青春怎么样，怎么样才好，能不能像一朵云自由地飘，把梦想寻找。想着爱情怎么样，怎么样才好，是不是为了这什么都不要，心里不知道。 到底不平衡，剪掉下个魂， 把梦贴写这是人生。 人外总有人， 品味1033莫名不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在燕郊公园，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金灯大鼓的演奏中，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金灯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宝鼎、香河一带农村。2006年5月20日，京东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5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李克强总理在13日召开的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紧扣重点，不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坚持不懈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国务院安委会目前启动第四批安全生产巡查，8个巡查组陆续进驻内蒙古、上海等7个省级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巡查工作以查问题、促整改为主要任务。本次巡查结束后，将完成全国省级政府安全生产巡查全覆盖。国际方面，美国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检察长12日联名对总统特朗普提起诉讼，控告他收受外国政府利益数以百万美元计，是属于权力的地位线。白宫称这一诉讼具有党派政治动机。特

请不要担心，快一点回到我的身旁。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我在想你的时候牵挂着，我在想你的时候回着，我在想你的时候 寂寞人群中

些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之的这首歌叫做《示爱》。王菀之当年从加拿大回到香港之后呢，有参加到一个选秀的比赛，叫做原创歌手的比赛，所以之后就进入歌坛，为歌坛当中的很多一些大牌歌手都有进行去创作，像张学友的《我是真的受伤了》就是出自王菀之他的词曲。接下来是黄家千跟品冠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所有的过往该写成文章，我发现最后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 在过去的时光，你面前蓝色的海洋，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全部的自然，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筐，一辈子去收藏。把所有的过往感谢成长， 我发现最后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酿成蓝色的海洋， 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 甜蜜回忆全挂走 了， 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筐，用一辈子去收藏。些当初会不一样， 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全挂走，最爱的不分真心花筐。

是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 钟婷的这首歌《一起去巴黎》，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的末尾歌曲阿杜带来的这首《离别》。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明天再见，拜拜。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几岁，岛屿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看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就走过这双线，我陪你走一夜，直到幸福在底线，等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闪着泪，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希望后早已经破灭，我和你要离别。找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 几次星期四情人节去逛街，说好了给你买你想要的香水，你今天白色的鞋它好美，街道很宽我加速我进来一转弯，我没有要你承担，卸掉我该怎么办，你回答的好慢，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你怎么可以安心的走掉，我喜欢